我得赶紧看看马儿他妈去喽。 奴才，奴才做事太狠心，打得我周身疼痛，头发昏，迈不出

千千万，良言难劝这迷心人，急得鬼神我无助。娇儿哭连声，心生一计，摇摇摇，我何不假意摔子劝夫君回身报国，我那亲生子有话对儿女讲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两个月都疼。